今年三大革命展览馆建馆70周年报告会8月5号举行，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泰福同志、三大革命展览馆干部和职工参加。报告会上传达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致三大革命展览馆职工和干部的贺词。贺词指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在主体35年1946年8月6号亲临参观纪念祖国解放一周年民主建设展会场以来，对展览馆进行数十次的现场指导等，使之发展和壮大成为一个富有我们朝鲜特色的展览馆，从直观上反映和介绍我们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正确性和生命力。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细心指导和深切关怀下，三大革命展览馆建馆70年来，根据国家级综合性展览场的特点，圆满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对此予以高度评价。会上继纪念报告后，有一些人做了发言。